要的结局，难道不是你梦寐以求？哦哦哦哦，难道是我主动要分手？太荒谬，你还不够。 恋爱百分百 曾爱他变成一半，可思慢慢慢慢背叛，相守太难，容易感伤，总觉得付出比较简单，当我爱的人他爱在游荡，感情渐渐渐渐变淡，不是温柔可以补偿，情歌唱得那么不认，思绪那么混乱，我从来不抱紧藏，但往事不能不堪，寂寞不能不甘，我一步一步温柔去纠缠，情歌唱得那么悲伤，也是那么难忘，要如何才能将你还，而熟悉都是一样，爱恨之后聚散，我一次一次劝自己遗忘，总觉得等待不能太长，任时光流转它没有答案，你我缓缓缓缓变淡，分手也许是种体谅。分手也许是种体谅，分手也许是种体谅。 品味一零三三，一零三三。 蓝天白云，畅快呼吸。惠州旅游看房团即日起全面启动，暑期团队三月十号幸福启程，惠州深圳东进战略首站城市，分享特区发展红利，融入深圳半小时经济圈，深惠同城，给惠州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。碧桂园、恒大、万达等地产集团强势入驻，55平至142平海景公寓，60平至200平精装住宅，满足您投资置业、候鸟度假、宜居常住的南迁梦想。总有一款房源为您量身打造。首期旅游看房团三月十号幸福出发，3天2晚购房报销往返费用，仅有20个名额，赶快报名吧！抢订专线13715369956，13715369956，或搜索公众号关注宜居惠州报名。惠州您若来，一定来。三月十号，我们幸福出发。 生活与梦想属实充满幸福能量，我听着过去不会意外的很多感动，是不是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，我爱的人。 有句话呢说得好，女人养颜就是养气血，但怎么养气血呢？最简便的方法就是每天吃块阿胶糕。

道广深的你此时此刻是否依旧在守候电波呢？今天第二个小时和你一起伴随性聊到这个话题，就是说你遇到过哪些你越是担心最后就真的发生了的事儿？你可以在微信里搜索一下孙伟加关注，就可以参与互动，一起来说说你遇到过哪些你越是担心最后就真的发生了的事儿。 我爱你，你像兰花超人，你闭上梅花绵绵密，看到梅兰就想到你，梅兰梅兰梅兰，我爱你，你像兰花超人，你闭上梅花绵绵密，看到梅兰就想到你，我要永远的爱护你，因为梅兰有气息，我要永远的伴着你，今生今世在一起。梅兰梅兰梅兰，我爱你，你像兰花招人迷，闭上梅花绵绵密，看到梅兰就想到你。